哇，犀利啦！星期一停咗，星期二又冇出，而家系下个礼拜嘅时间啦。因为今日出得嚟四月九号啦，就系、是、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咁啊，有好多网友问我，咁啊，有啲人话系咪噶？咁多网友有啲真系登门问我。咁啊，第一节啦，讲一讲啦，都系关于港珠澳车牌。同埋有啲實際操作嘅情況啦，我都話啦，我價錢我唔講啊，你哋自己諗，你哋可以亦都唔使一定幫襯我嘅，因為你哋可以想清楚啊，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投資或者一個租任，咁講多少少啦，講多少少而家實際嗰個營運係點啦，咁自己知道自己心裏面有數啦，咁。港珠澳车牌值唔值咁多钱我唔敢讲。咁但係呢面粉係要咁多。咁面包几多钱就自己衡量，因为好多人都各说各法啦，有啲话几多钱呀，咁你自己最紧要衡量过信唔信得过嚟做。咁亦因为呢近期都有三四个人呢就问过我几个问题，究竟值唔值得投资啊？啊，而家好似计近期又回落翻啲，吓咁好多咧就牌咧掟咗出嚟，做好咗嘅牌掟咗出嚟。咁如果而家再做似唔似啊？咁我唔会答你呢啲问题嘅，因为即系我叫你升咁有，然后利益啊，各样嘢咩都好啦吓。唔好，我讲几个事实啫。其实之前咧做大飞Antenna都讲咗少少嘅呢个牌。除了走港珠澳之外，可以租可以买可以成。而家如果你哋係留意 Facebook 嘅，留意一啲报纸嘅分类广告嘅，你就会留意到呢，有啲人话你只要有一个中港车牌唔使做，包你搵几多钱。咁我讲讲点解啦，即係阔绰个陈茂波啦，只要陈茂波个吴家产屌你派钱你返去食屎得啦。啊，香港政府。咁唯有我哋香港人靠自己啦。我估呢，如果你呢肯认认真真呢自己上去排请一日假，或者搵啊铿锵啊李健呢啲呢帮你攞个中港车牌，系客车牌啊私家车牌。而你攞到呢个私家车牌系吸嘅啫，系人都攞到嘅。冇走后门，讲清楚俾你听系冇走后门嘅。你要代办嘅就搵铿锵李健。咁搵啲小钱啦，好过有阵时问我点样带筹码嗰啲啦。咁稳定收入唔使做，就将你个香港车牌就返大陆车管所，深圳嘅车管所就吸牌，吸返个大陆车牌。连埋手续费好平嘅啫。咁啊去吸个牌。咁呢个牌有咩用呢，就係关于港珠澳事。而家系关港珠澳车牌事。报章啊 ,Facebook 好多人登广告。我解释一次俾你听啦，就係好多大陆人就唔鍾意做一个车牌，佢哋要买现货嘅。因为呢大家基于互相唔信任嘅情况底下呢，你系揸住咗一个车牌。嘅指标，佢就即时俾钱就买咗你香港空壳公司，然后就攞咗个车牌。咁而好多人话攞个车牌有乜 Q 用啊？我又唔系住珠海，又唔系住澳门，又唔系住中山，又唔系住江门，啊，买个牌有咩用啊？啊，租俾人啊，投资，我话实际用途唔系咁噶。实际嘅用途就系呢个车牌可以喺大陆成个广东省嚟行。是没有限行禁令。为什么叫限行禁令呢，就是好像广州外来车辆入广州城有些道路是不准入的。譬如深圳繁忙时间东莞车都不能入。而呢亦都不再发牌。如果不发牌的话，你即是你想拿广州牌深圳牌都拿不到。那么另外要加钱，深圳就加八万，广州我不记得亦都不知道。但是我估排队申请都好 Q 耐。咁如果你唔系讲攞广州牌，你攞佛山牌或者攞中山牌，咁你入去广州你入唔到。好多路面，你深圳更加添。咁就 有一个港珠澳车牌，因为香港车，香港车大陆系冇限行嘅，即系话你唔理你住中山、住江门、住广州、住佛山、住湛江、住深圳、东莞、惠州，只要你有一个港珠澳车牌，你就全广东省冇限行，全部可以行运。呢、這个就系个实际用途，呢、這个此其一，此其二。点解话呢个牌值钱？而家唔值钱，因为做唔值钱啊！系有历史以来所有嘅中港车牌最平，仲要平到尽，一半价钱唔使，比最平嗰个都仲要再平。就系、是、大陆好多嘅人，有钱嘅人想买一部进口车，譬如买部宾利，买部平治吉普车。平治吉普车香港行货280万。如果你买大陆嘅车，只能够买大陆出嘅，譬如好似 Benz 大陆系有嘅，宝马大陆都有嘅七系，但系唔系进口车，系大陆车厂做嘅质量同大配置啊，即系我哋叫配置啦，大陆叫嘅装配配备，同进口车距离好远啊！呢个第一啦，第二个税。如果你是进口车呢，打100%的税你好难打。亦都贵。咁但係如果你有一架港珠澳车牌，而呢一买咗一架譬如宾利，当然啦，你买把大巴你死啦，係咪唔好买大巴啦，买宾利，买 Benz 啲高模 高規格，但叫高規格或者叫高 model 嘅高型号嘅，或者奔驰嘅吉普，或者之前嘅曾经两年前好兴嘅玛莎拉蒂嘅客即係嗰啲叫咩客车，玛莎拉蒂房车，客房车呢一类。如果你话买架保时捷啊，咁麻麻地啦，即係嗰啲旅行车。但係如果你买呢一类车，你悭嘅税够买多咗个中港车牌。港珠澳车牌有找啊，有找。咁好多大陆公司或者大陆人，如果你做到个牌，买卖呢一啲，你就会赚到钱。因为佢哋系有需要，同埋佢系抵啊。因为佢嘅税，买架进口车嘅税，如果买个水货都未必有保养，但系买个香港车，香港一定有保养。佢呢架车可以揸得落嚟香港。是咪税都悭咗唔止个牌嘅钱。呢、這个就系点解港珠澳车牌到最后尾值钱，唔系志在行嗰条港珠澳桥，而系呢一个牌实际喺大陆有大量嘅接收量。第三，有呢个港珠澳牌可以行运全嘅，嗰、那个系揸香港车牌粤二色嘅。咁你喺外人睇就系你系外资，你本身就系有钱有投资喺大陆嘅，俾人睇到搭棚都要呢、這个牌，加签走运全中国几重要。但系呢、這个牌咧，亦都讲清楚，佢每三个月咧一定要翻嚟香港一次。唔系所有呢个牌，所有大陆车、中港车都要三个月一定要翻嚟香港一次。呢、这个过关手续冇办法，但系所有嘅港珠澳同埋呢个中港车牌咧，系有一个主司机嘅，因为佢呢批车呢啲牌系付系实际俾一啲喺做中港贸易啊、中港生意嘅厂商攞嘅。所以个主司机一定系香港人，咁但系佢有几个副司机位嘅，譬如有啲系三个、啲四个，一主四副啦，咁又可以有四个人可以揸呢架车过关，连埋个主司机可能五个啦，吓、啊，或者一个楞三个啦，咁样过关。咁个主司机一定系香港人，但系嗰个可能唔系打理工，亦都唔系成，咁佢就唯有为咗呢个车咧，佢就要揾一个有香港系香港人有大陆车牌私家车嗰个人做主司机。 咁佢揾到你做主司机，佢就同你租呢个牌，呢、這个驾驶证。其实呢个驾驶证你咩都唔使做，只系你上去做呢个主司机，划咗入去攞咗张司机卡，成功咗。而家起跳条桥未开通，系6000人民币一年，佢俾你嘅，办证嘅钱全部归佢。我相信而家开始做，直到条桥陆续商陆续开通，会炒到10000蚊。只要你有私家车牌香港，然后翻大陆吸一个中吸一个大陆车牌，然后你将大陆车牌挂扣去呢、这个私家车度主司机，咁你就有6000至10000。呢个系基数。咁你话会唔会有奶有时奶嘢噶？唔会。如果嗰个人揸呢架车下家揸呢架车走私嘅话，走私嘅话拉就拉佢嘅啫。而家香港大陆都文明嘅，车都唔充公啊，可以攞得翻。所以租个牌俾人，你唔使担心，你系完全风险系冇，系查车风险咯。因为拉咗之后咧，佢会不停查车，查几个月嘅。过真关都查，咁咪烦啲咯。咁但系实际情形就系咁。咁你话如果我俾咗个车牌佢，咁我又要我又有冇第二架车可以揸车过关？系有嘅，因为一架车一个车牌做一个主司机，但系呢一个人可以另外揸四架车做副驾，大陆嘅，即系我哋可以同时挂扣五架车一个主司机。这个牌就租咗俾人，另外可以挂扣四架车中港客车嘅副驾。但系如果你做副驾，副驾当然冇人俾钱你啦。但系如果你自己本身有车，或者你临时揸有朋友有车，你加埋你个名，你就可以揸车翻大陆，系同你过关揸车系完全冇影响嘅。只要你唔系主司机嘅话，呢一套制度其实货车做咗好耐啦。好多嘅之前我做节目话，好多而家熄微之后呢，就好多嘅回流嘅中港车司机、货柜车或者做敦车司机呢，佢哋就将个牌呢就挂咗人哋做主司机。咁呢就一个月就收3000蚊，而家一年呢一次个比就30000人仔。你可以问下啲中港车司机嘅，嗰啲系唔使做嘅，总之就一年我收你30000蚊，或者你瞓觉都啦。咁人哋点做呢？就系、是、我所谓叫过关司机，跟住佢请一个香港人，呢、这个香港人咧就可以揸四架嘅货车过关。咁呢个人实际先至真真正正佢做揸中港车。但系因为佢一个人要揸四架车，所以咧佢嗰架车嘅主司机只能够做一个，咁佢咧就要揾一个人做主司机，然后佢咧就可以用做四架车嘅副司机，咁佢一个人就同时可以揸四架。如果连埋自己另外一架车可以做主司机嘅话，就一架车一个人可以揸五架车过关。佢就靠咁样揾食，咁当然佢咁样做法，梗系赚到钱。先至唔肯每一架车俾3000蚊啦，啱唔啱啊？系咪啊？好多而家中港货运车就系、是、靠咁样揾食。你只要有一个中港嘅货车或者货车或者嗰个叫做巴士牌或者呢个拖头，即系所谓货柜车牌，你都可以咁样操作，有价有市，只要你有。你就唔忧冇市场，坐定定喺度就收呢个钱。而客车由港珠澳开始，因为系大陆需求。如果你话买个黄岗位，屌你有冇人做啊？梗系冇啦，200几万，佢冇傻啊嘛。但系买一个中港车牌，佢就能够有我讲以上嘅方便同埋面子、搭棚同埋实际用途，所以。问我嗰两个网友，即系喺大飞岸天下嘅专业问我嘅，我呢次就喺一次过做一集节目，我答咗你，你可以谂清楚，究竟有冇用？报纸上嘅消息究竟有冇呃人？但系先决条件做任何嘢，千祈唔好俾钱，你做收钱嗰、那个，千祈唔好话，哎呀，我帮你办证，你要俾钱唔使，因为办证所有嘅费用都系对方俾嘅。 千祈唔好俾人呃头住，骗子周街都系。我大匪都俾人成日叫骗子老千，但系呢一个问题上我唔会含糊嘅，我话俾你听，你谂清楚你先至做。拜拜。